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11集，唐默和娃娃脸都看着自己，小男孩沉默许久，指向左侧。 我选这边。 反正就两个选择，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唐默淡定地说，那就走这边。说着，他带着小男孩大步地走进左侧的走廊。娃娃脸大声地说， 喂，你们都不问一下我的意见，要是我不想走左边呢？ 唐默头也不回， 那你就走右边好了。 娃娃脸无言以对。这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家伙还是跟了上来。三个人走在左侧的走廊里，唐默看似完全信任小男孩的选择，义无反顾地就走进了左边的走廊，但他的手一直握着小阳伞的伞柄。游戏规则第三条，每一个死路里都有红桃王后的两个卫兵在巡逻。如果这是一条死路，那么他们会遇见红桃王后的卫兵。在这个公塔游戏里，唐默只知道两个重要的游戏人物，一个是红桃王后，一个是卫兵。前者不用多说，肯定是这个游戏的大 boss， 后者也不容小觑，他能出现在游戏规则里，被黑塔用来警告玩家选择正确的岔路，一定实力强悍。然而不知是因为小男孩的运气太好，还是二选一的正确率比较高，三人走了半分钟又遇见了一个岔路口。看到这条岔路口，三人先是松了口气，这意味着他们刚才没选错路，左边的路不是死路。但很快三个人又紧张起来。唐默默默地看向小男孩，小男孩无言以对。这种关乎生命的重要选择，每做一次决定都像在消耗生命。傅文生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跟这两个大人一路，要不然他哪次真选错了路，说不定这两个人还会翻脸。但在唐默的直视压迫下，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小男孩说， 左边吧。 唐默和男孩一起走进左边的走廊，娃娃脸慢悠悠地跟了上去。这一次小男孩又选对了，一连五个岔路口，这个男孩如同幸运女神附体，每一次都选择正确的路。三人每次进入岔路后，一边小心周围可能出现的偷袭，一边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行进。因为黑塔说过，每个在宝石走廊里停留三个小时以上的人类，几乎不可能再走出这条走廊。这不是正规的游戏规则，黑塔在说这件事时也用了据说这个形容词。但唐默不敢掉以轻心，说出三个小时这个准确数字一定有它的意义，极有可能三个小时后唐默三人真的再也不可能离开这条走廊。当三人顺利闯过七个岔路口，来到第八个岔路口，唐默诧异地睁大了眼，小男孩和娃娃脸也有些惊讶。只见在三人面前的是三条一模一样的走廊。唐默第一个反应过来，他走上前摸了摸三条走廊的入口，他转过头，这次真的是三条走廊，三选一，现在我们选哪一条？唐默看向小男孩，小男孩再次无言以对。游戏规则第二条，在每个岔路口一定至少有一个岔路口是错误的方向，指向死路。唐默到现在才明白这条游戏规则意味着什么，谁说岔路口就一定是两条岔路，不能是三条四条。就像他们如今遇到的， 一共有三条岔路，至少一条是死路，通往两个卫兵，也可能是两条是死路，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小男孩在感到压力山大的同时，他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先选了一条路， 还是左边这条。 唐默定定地看着他，他看得出来，这个小男孩还有话想说。果不其然，小男孩继续说， 我不知道我选的路对不对，假设这里有两条路是死路，一条路是正确的路，如果我选对了，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肯定没有错，就怕这里只有一条路是死路，两条路都是正确的路，通往的都是一个新的岔路口。赵哥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唐默静静地看着他。许久，唐默说，既然你选了最左边的这条路，那我们就走好了。小男孩有点急了。 赵哥哥。 唐默没有回答他，走进了左边这条路。娃娃脸在旁边饶有兴致地看着，看到唐默走了，他走上前，凑到这个满脸焦急的小朋友身边，压低嗓子，声音极轻地说道，你急什么？他不理你，很明显也是想到了问题所在，他都不急，你急什么？反正还活着不就好了？听了这话，小男孩的脸色变了变，他抬头看向娃娃脸，娃娃脸对他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接着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很快跟上了唐默的脚步，小男孩也跟了上去。一路上，小男孩以为唐默会做什么特殊的标记，记录一下大家走过的路，然而唐默只是一如既往地往前走着，他没有做任何标记，神色淡定，仿佛真的没觉察出多个岔路口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隐藏了多大的危险。小男孩看着唐默的背影，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有开口。不过很快，他就没心思去想这件事了。当三人走到这条走廊的尽头时，娃娃脸刚刚向前迈出一步，突然他脚尖蹬地，飞快地向后倒退。唐默也在一瞬间反应过来，一根锋利的尖毛从他的面前直直地刺了过来，他侧身避开，同时拔出了小阳伞。一把漆黑的长矛慢慢地从空气中显现出来，同时一个双手拿着长矛的人形扑克牌卫士也一脚踏在地上，从空气中走了出来。这是一张 J 牌，扑克牌里的卫兵看到唐默躲开这一矛后，扭头瞪向他，又是一矛穿破空气刺了过来。唐默快速地念出咒语，打开小阳伞挡住了这一击，他被这一击击飞，往后连连倒地了三步才稳住身形。另一边，娃娃脸拿出匕首与另一张扑克牌卫兵对上，这些扑克牌身形高大，力量恐怖，他们挥舞长矛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招式，只是单纯的刺、停、挑，但因为长矛太过坚硬锋利，他们的力气太大，也对唐默和娃娃脸造成了威胁。抓住一次长矛刺空的机会，唐默双目一缩，收起小阳伞，将伞尖用力地刺向了扑克牌的中心，只听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唐默睁大眼，他一脚蹬在宝石墙面上，在空中转了个向，大喊 小心。 娃娃脸这时也以肉眼无法企及的速度瞬移到了另一个扑克牌卫兵的身后，他左手举起匕首，笑嘻嘻地看着这张牌，嘿，走好了。话音落下，他一匕首划向这张牌里的卫兵脖子，谁知道他的匕首刺在扑克牌上，竟然迸溅出耀眼的金属火花，扑克牌没有一丝破损。娃娃脸顿时脸色一变，他三下两下地跳开，躲过卫兵的长矛。他扭头与唐默对视一眼，两人异口同声 跑。 说着，唐默和娃娃脸同时转过身，快速地向回奔跑。在跑的同时，唐默一手捞起小男孩，将他扔到了背上，头也不回地跑人。卫兵的速度很快，发现唐默三人居然逃跑以后，他们赶紧追上去，但三人已经彻底跑出了这条走廊。在这三人的脚离开走廊的那一刻，两个卫兵的动作突然停住，他们站在走廊里 机械地转过头，返回走廊深处。他们一步步踏在地上，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震得整条走廊都在随之震动。见到这两个卫兵不再追击，唐默松了口气，把小男孩放在地上。他看向娃娃脸，这两个卫兵没有什么格斗技巧，招式和速度也算不上多快，但是他们太坚硬了，我怎么也无法在他们的扑克牌上造成任何伤口。你行吗？娃娃脸说。不行。唐默稍稍喘了口气。 原来红桃王后的卫兵是扑克牌卫兵，或许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张扑克牌。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肯定打不过那两个卫兵的，而且他们是隐藏在空气里的，只有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他们才会突然出现，所以他们的袭击可以说是偷袭，无法防备。这一次也算我们运气好，他们偷袭的时候没有阻拦住我们后退的路。 顿了顿，唐默看向小男孩， 你再选一条路。 小男孩说。 你还让我选路？ 唐默点点头， 你选，还剩下两条路。 小男孩握紧手指，他指向中间那条路。 这条。 好。 唐默三人又进入了中间的这条路。三人没时间对刚才遇到的卫兵做出太多分析，因为他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限，在这三个小时里，他们必须离开这条宝石走廊，否则就永远无法离开，还会被制作成红桃王后的雕塑。这一次，中间的路是对的，三人又走到了一条岔路口，这次只有两个岔路，小男孩选择了左边那条，三人走进去。一路上，唐默没有吭声，他低着头看着地面，不知在思考些什么。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三个人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走廊，遇到了多少岔路口，其中他们走错过36次。一旦发现走错路，唐默和娃娃脸就会立即撤退。小男孩十分机敏，第一次遇到卫兵时他没有防备，从那以后他一直跟在唐默和娃娃脸的身后，一来是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二来是遇到危险可以第一个转身逃跑。不过他们终究是遇到了两个会埋伏的卫兵，一个卫兵出现在唐默和娃娃脸的面前，另一个卫兵出现在小男孩的身后，将他们三人前后包围。唐默逼不得已使用了气吞万里如虎，强大的飓风将两张扑克牌吹开，三人的面前出现一条路，他们赶紧趁机跑了出去，离开了这两张聪明的扑克牌卫兵所设下的陷阱。逃脱后，娃娃脸看向唐默， 所以说又是道具，还是这次是异能了？ 唐默抬头看向他，娃娃脸仍旧一脸笑眯眯的样子。唐默语气平静地说， 道具。 娃娃脸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看向小男孩， 再选一条路吧。 刚才卫兵从背后偷袭，唐默和娃娃脸不可能第一时间去救他，小男孩自己不知从哪儿拔出了一把枪，抵挡住了扑克牌卫兵的攻势。能够进入公塔游戏的玩家都不会是泛泛之辈，这个小男孩看似手无缚鸡之力，但他的那把枪刚才射出了恐怖的火焰子弹，而且枪枪爆头，全部打在扑克牌卫兵的额头同一个部位。虽然没能打穿扑克牌，却也让那张扑克牌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为唐默和娃娃脸争取了时间。小男孩冷静地做出选择。 最右边的这条。 唐默轻轻点头。 好，那就走这里。 我不走。 娃娃脸的声音响了起来，唐默和小男孩都向他看去。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